蝎子， 蝎子， 靴子， 靴子， 鞋井， 鞋井， 雪井， 雪井， 茄子， 茄子， 瘸子， 瘸子， 夜夜， 夜夜， 月月， 月月， 半夜， 半夜， 半月， 半月， 切实， 切实， 确实， 确实， 接着， 接着， 撅着， 撅着， 列为， 列为， 略为， 略为， 列国， 列国， 略过， 略过。